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这些音乐，让我有了很多的奇思妙想，不知道你是否这样认为。我们经常说时间给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时空不同，时间也是不同的。就好比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而如果说柏林时间是早晨起来的7:06，那东京时间是15:06，洛杉矶时间是22:06，等等，不同的时空造就了不同的时间定位。所以无论是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四维空间，还是宇宙、黑洞等等，这些不同的时空造就了不同的听觉。但是音乐呢，不同时候的你听到的音乐得到的撞击也是不同的。好啊，这是音乐带来的奇思妙想。来看看各位好朋友都在吗？回飞的老马你好，还有 WXID 胡雪迪，今儿你又在哪儿来听古典也流行呢？水王你好，还有在路上珍珠小鱼说了新春快乐，窗外的春光明媚，室内时光撞击的音乐流淌，大年初八大家好，谢谢。还有嘿你好微笑，还有 MM， 你是很爱吃 MM 的巧克力豆吗？来看看二班金妹妹你好，秋水风神怪哉虫，还有郑强说了，说本来呢昨天就应该签到的，无奈手机下午突然没网了，现在还在家里买不到回北京的票了，幸好有节目陪伴。我知道最近好像回北京的票都是很抢手，所以大家稍安勿躁吧，顺应时光的潮流，音乐中让我们共享。邵阳你好，还有橘子，还有彭城甲河山人缅甸猫德兴荣二 MJG 德兴荣，哎，大家都在了。还有清云飘然说在来啦，安着。哎，那个艾夫今天有事儿吗？不知道家里会出现了什么事儿。很准时的1:50，没有看到你，心里颇有些惦记。大家都好吗？刚才到现在我们听到的两首音乐，一首叫做 The Oneness， 有着时空的撞击感，而这首呢叫做 Early， 小爵士的钢琴的感觉，既不是很安静，又是一种独享的音乐的感觉。今天也是周末， 是的，季贤上的咏叹调看到了怪菜虫的问题，说这首季贤上的咏叹调伴奏的是什么呢？好像是某种古老的弹拨乐器。说弹拨乐器也对，因为钢琴最早也算是弹拨乐器，这个乐器是羽管键琴，以前多次给大家介绍过，其实它的音量并不大，最早呢是用羽毛的那个梗担任拨子，然后来敲打它们发出的弦的声音，所以很有意思，这就是最早的乐器。而且刚才我也说了，在感慨当中，巴哈的季贤咏叹调其实最早呢是选自巴哈的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第二乐章的主题，充满了诗意的旋律美。后来呢，在19世纪德国著名的小提琴家威廉密将这个主题改编为小提琴独奏曲，由于主奏的小提琴必须在季弦上演奏全部的旋律，因此得名季弦上的咏叹调。想想几百年前人们都听到了这首作品了，无论是最早的巴哈作品的原型还是改编后的不同版本，在时空的交错中，刚才我说了，时空上每个点每个坐标都是不一样的。要说时间可以说是不同的，时间也算是我们人类宇宙当中最小的这个坐标，无论是二维空间三维空间我们现在所处的，还是以后还要发现的各种宇宙上的奇妙。但是当音乐穿过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不少巴哈的音乐可以在宇宙中体现这种微观和宏观，感受到它的浩渺了吗？爵士的方式，这是钢琴，刚才听到的是羽管键琴。想到羽管键琴最早的制作起源于15世纪的意大利，后来传遍欧洲各国，而钢琴也是后来羽管键琴后来的发展。其实羽管键琴在形制上与现代的三角钢琴还很相似，琴键用的是羽管拨奏而不是用琴锤敲击。 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好像用音乐给你讲述着不同维度的空间，平面几何、三维空间、多维宇宙，时空的本质是什么？是重力下沉引起的平面弯曲，皆是随之而来的旋转产生的运动。于是你想象吧，引力在动从静迫的一瞬间产生了，地球围着太阳转，月亮围着地球转，等等，凡此同时是运动的时空。由这首改编的帕凡舞曲，不同的联想。不论科技有多进步，我觉得总有一些可以永远的，那是声音，那是音乐， 来听它 Maria Callas。听到的是马拉卡拉斯演唱选自多尼采蒂的歌剧拉美莫尔洛奇亚当中的咏叹调。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欢迎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山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璞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The weather。 您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以及双休日期间，本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比较适宜户外活动。这两天天气明显回暖，昼夜温差加大，明天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再次下跌。这个季节气温起伏不定也是正常，请注意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北风二三级见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春节小长假已经结束了，春节期间北京市共举办文艺演出406场，吸引观众16.3万人次，实现票房收入2696万元。对比2017年春节期间，分别增长20.8%、20.5%和18.5%。今年春节文艺演出市场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假日期间走进剧场已经成为首都市民娱乐的重要选项之一。假日期间文艺演出平均每日近60场，大中型剧场的上座率超60%，首都市民享受了丰盛的饕餮大餐。尤其是欣赏京剧、马戏等传统文化演出的观众，在节日期间经常是一家老小看一场演出。其次，传统佳节吸纳国际元素越来越多，为市民带来文化新感受。

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为你带来经典的声音。他是玛丽亚·卡拉斯。怪胎虫说了，一过年好像许多记忆被替换了，这么熟悉的旋律叫不上名字，有多熟悉？刚才我说了，这是拉美摩尔卢奇亚当中的一段选段，苦涩的泪水洒在我的面纱上，描写了在新婚之夜，卢奇亚杀死了自己讨厌的丈夫巴克洛勋爵，这时他的神志已经不清楚了，披头散发，脸色苍白，他挣扎在爱与痛的边缘，一时在残酷的现实和美妙的幻想中游荡，吐露着对埃德加的爱，思绪又不断地拉回到残酷的现实当中，时而幻想着自己成为埃德加新娘而表现出的温柔而美好，又重新回到残酷的现实中，感觉到自己已经在死神面前哀叹自己的不幸。总的来说，其实这是一段非常非常优美的咏叹调，而且也是非常考验歌唱演员的功力。他是马拉斯啊，永远的马拉斯。所以当卡拉斯唱出这一段音乐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是永恒，这样的声音就可以突破时空，突破维度，达到永恒。这样的音乐也可以称为盛宴吧，这是康康舞曲，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熟悉。在古典流行的呢，我曾经为大家多次介绍过，尤其是在介绍青稞剧的时候，这是选自奥芬巴赫的青稞剧地狱中的奥菲欧当中的康康舞曲。那奥芬巴赫的青稞剧原来呢，这首作品叫做地狱中的奥菲欧，这其中呢选自其中的序曲，后面的部分呢就是康康舞曲。这首作品作于1858年。 是跨度很大呢，从轻歌剧管弦乐队版本的康康舞曲一下子跨到了很有名的一首爵士曲的钢琴版本。这首曲子是蓝莓山 Blueberry Hill， 1988年的电影或者是主题曲都是叫这个名字。后来歌曲还被电影十二只猴子引用作为插曲，曾被滚石杂志评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曲之一。今天是大年初八，又是星期五，周末，所以这样的曲子你可以在这样的慵懒中慢慢的弥漫着。不知道各位好朋友有没有节日综合症啊，像比方说表现的方式有记忆力下降，怪哉虫你体现了这个节日综合中的其中一点，还有个就是提不起精神。那刚才我们已经兴奋到嗨点了，欣赏过了奥芬巴赫的康康舞曲，这首又是蓝莓山， 那接下来我要带给你怎么样的梦幻呢？来自更为梦幻的德彪西。德彪西的音乐就是这样，他的色彩比不上他，更有那种梦幻的感觉。怪特虫这样写，南方的春意已经很浓了，贴切这首曲子。那有没有此时在南方的朋友同步在聆听古典与流行？又是一个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我们，相同的音乐。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德彪西，他的月光。今年是德彪西逝世100周年的纪念，他 1862年8月22号，出生于巴黎郊外。1918年3月25号，逝世于巴黎。他被称为20世纪音乐的开拓者，被称为印象派作曲家。但他自己却不认可这个标志，觉得将自己的音乐与莫奈、塞尚等画家的画作联系在一起，他并不愿意，因为画家中，他其实更喜欢英国的风景画家特纳。特纳是浪漫主义水彩画大师，画中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所以对比特纳的话来听德彪西的音乐，才能找到准确的感觉。比如日出中水汽迷蒙的海的色调，在粘稠的海水中颠簸的渔夫，以及狂暴之海啸，特纳特别喜欢海的气息。而在马拉美还有威尔伦、伯德莱尔这些他另一端的意象之源之外，德彪西还喜欢爱伦坡的小说，喜欢作为神秘的象征小动物猫。他借用这三个坐标，才得以颠覆与他同时代的像瓦格纳。德彪西的音乐与瓦格纳的浓墨重彩形成了强大的反差，又构成了自己音乐的特点，技法高超的浪漫风景水彩，象征主义诗意的内涵，还有幽深的神秘主义的效果。好了，浪漫以你先到这里。我觉得大家今天都还在上班哈，上班的第二天，大年初八，所以在节目最后我为你带来一段激情的，让我们一起拯救地球吧。 Transformer 汽车人。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大年初八，今天的古典流行先到这里。古月感谢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在下周一再会。